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翻到嚟咧，系今晚嘅浩浩汤汤。咁今晚嘅主题咧，就系一个叫做食得好嘅食物回收计划。咁今日我哋好开心咧，就请咗咧即系食得好嘅咧嘅主脑人物啦吓，即系总裁啊、副总裁咧，就系阿邓燕妮小姐同埋阿李海啊，我哋叫 Sally 同埋阿海嘅吓。咁头先咧就都成个钟头咁，就系同我哋分享咗好多关于呢个计划咧个缘起啊、个发展啊咁样样吓。咁但系头先咧就讲到就话以前环保传统咧就有个叫三 R 概念啦嚇，即係盡量減少個使用量，同埋咧就重用啦嚇，用完可以再用，同埋咧就係循環嚇，即係再去使用嗰啲物料咁樣。咁但係而家咧佢哋又提咗叫3L 啦。咁3L 第一個咧其實就係叫減廢 low waste 係嘛，咁呢個咧都做得好成功啦嚇，即係但係都繼續要努力。咁但係第二個 L 咧 係 low carbon footprint 啊，低碳足跡啦，係點樣樣咧？ 低碳咧其實就係、即係我哋。其實都是用返一個減，即係盡量呢唔好喺呢個過程中呢、再用多啲碳嘅， 係 碳排放嘅。咁、譬如呢我哋就會堅持呢我哋喺本區度收食物，本區排發。 係啦，就唔好跨區。 唔好跨區。 因為你就變咗係製造好多嘅廢氣呀。 係啦、第三個 L 呢就係、叫做互助 local network、 local network 呢個好緊要啦，因為其實咧食物嘅派發咧係真係需要喺本區嗰度，我哋其實點解食得好能夠喺大埔太和嗰度咁成功，令到即係捐贈食物者亦都對我哋有信心，收食物嘅人亦都對我哋有信心咧？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即係大家互助社區嘅開始啦。 即係首先咧，要嗰個社區啲人咧就認識到呢件事啦，認識之餘咧，佢亦都係支持呢件事啦嚇，即係認同啦，係嘛？咁同埋大家咧就齊心協力，係知道點樣嚟去推展呢樣嘢出去，係嘛？係 啦， 呢個就係 local network 個概念啦， 同埋變咗我哋係一個社區入邊可以推動唔同嘅即係叫做持份者都係參與落去啊嘛。 係冇錯， 檔主啦，接收食物噶啦，甚至義工， 義工啊係啊，好緊要 嚇，好多都係本身社區入邊嘅一啲嘅義工份子。 係啦，係。 所以變咗一個社區入邊，其實大家係當咗一個社區一個家。 係啦，係啦，即係要差唔多係全民起動啊，咁先有意思嗬，唔係淨係即係少數人咁樣嗬。嗱，但係其實咧，我即係都係一個問題中年啦，就嚟問題老年啦，我都即係佢有每樣嘢都好多問題啊！即係雖然咧就阿 Sally 好好心機同埋好心機都解咗好多噶啦，咁但係譬如我又知道香港即係同外國都一樣啦，都有所謂食物銀行呢樣嘢噶嘛， 係啊， 咁其實你哋所做嘅嘢同食物銀行所做嘅嘢有乜嘢唔同呢？ 食物銀行咧，其實就係社會福利處下低嘅一個計劃嚟㗎。係 係。 咁咧，佢哋咧就會每年咧就會資助一啲嘅社會服務機構啦，去提供一啲短期食物援助俾啲有需要嘅人。係。咩叫有需要嘅人呢？就係佢未能夠有資格攞到綜援嘅。 哦，係。 咁但係咧，又唔知點解喎？即係佢未攞到綜援，咁於是我就俾啲食物資助下你啦。咁但係咧，呢個食物資助咧又只可以攞6個月嘅啫。 哦，哇，咁得意。 咁攞完6個月之後就唔知點嘅咯喎。 即係佢個概念有少少所謂，即係要 係 短期咧，就係救急。咁就但係嗰個急佢唔知點樣判斷啦，係嘛？即係話你即係突然間失業。嗰段時間揾唔到嘢做，冇收入，咁於是咧就你又冇積蓄，咁就食都唔夠食。 但係又唔攞得綜援。 但係你又未去到攞綜援，哇！真係。 係啦。 啊，就呢個就社會福利處 咧，就真係好難揾㗎啦，真係。 哦。 所以變咗咧，其實去食物銀行攞食物嘅人咧，其實佢哋都要嚟我哋度攞食物㗎。 哦，係啊。 因為佢喺食物銀行裏邊咧，係由一啲非牟利機構去營運啦，咁亦都係攞政府錢啦，咁所以咧，其實可以透過錢去購買嘅嘢，多數都係罐頭啊， 係啊係啊， 嗰啲咁嘅嘢咯。咁佢哋就覺得好難食啊，即係你知啦。我哋中國 唔係間中食一次，我覺得好食 啊。係啊 ，OK 嘅， 餐餐叫你食就辛苦啦，係 係。 你知唔知我細蚊仔嗰時咧，好中意打風咧，其中一個除咗唔使翻學咧，就可以食罐頭啊。即係你一講喺40-50年前啦，係嘛？即係大家未出世嗰啲。咁但係嗰陣時咧。 因為社會又窮咧，香港係嘛，咁又好少話即係出街食飯啊咁樣咧。咁但你知其實嗰啲罐頭佢整啲咩味精嗰啲嘢落去，咁啊整到都叫幾好味。咁所以細蚊仔嗰陣時話：哎呀，好咯，打風咯，可以食午餐肉啊，可以食回鍋肉啊，可以食乜乜啊，即係五香肉丁啊，即係榨菜肉絲啊，咁樣諸如此類係嘛。咁但大個咗梗係知道嚇，梗、係新鮮嘢好食啦，係咪？啱㗎，頭先咧我都話啦，我都想講，其實我好多時咧睇啲新聞咧，嗰啲片段咧，一影即係佢哋有時都有啲即係影食物銀行㗎嘛。但我一睇，哇！即係全部係罐頭嚟， 係啊， 真係好唔吸引喎、 啊。點解會真 係吸引、 啊？ 係 啊， 係啦、 啊。咁所以去親食物銀行攞嘢食嘅朋友咧，其實亦都會嚟我哋。 係啦、 啊，因為佢哋覺得咧，我哋嗰啲就係即係新鮮。 你哋新鮮食物嚟㗎嘛，梗係、有益好多啦。 係啦、啊，咁、有時我哋豆腐啊咁嗰啲都有 收㗎嘛。係啦、啊，係啦、啊，係啦、 啊。咁、所以變咗佢哋覺得去食物銀行都照攞啦。 哦，就咁解。 而且我哋嗰度咧就唔會話有咩什麼六個月嗰個限制。 係冇嘅，你哋係冇呢個限制嘅。咁但係其實呢就真係我都想了解一下頭先嗰個就係社會福利處啦，即係佢成立一個咁嘅制度咁樣啦。咁但係其實你哋食得好，而家即係搞咗五六年啦。我哋一般知道呢喺社會上面除咗政府即係、就係當然佢係有咩責任啦，就係頭先講最基本就社會福利處搞啲社會嘅福利啦。咁但係如果你民間組織嚟講呢，一般就係所謂分為第一就係慈善組織啦。譬如你東華三院嗰啲係慈善組織啦，咁就係、當然係要靠人嚟去捐錢啦、但佢真係呢完全係提供免費服務啊，即係義診啊嗰啲贈醫施藥啊嗰啲咁啦。咁另一個呢就係、所謂非政府組織，咁呢個就真係啲名目就多得好加關啦。咁但譬如我哋譬如關心嘅環保咁樣係嘛，咁就算你話咩綠色和平啊咁樣，咁但係佢背後呢都有好多人要捐錢啦，係就佢要籌募呢個經費。咁但係佢唔一定係話要搞一啲嘅慈善嘅嘢，但我覺得有啲嘢社會上係即係要做嘅，可能政府做得唔夠嘅，咁嗰啲我哋叫 NGO 啦，係嘛，非政府組織。咁但另外咧，即係近呢十幾年咧，又興起即係另一樣嘢咧，就係佢話我哋其實都係按照一個基本係一個商業嘅運作模式，即係話咧，我哋要有一定嘅收入嚇，而且同嗰、那個開支咧個支出咧要大致達到平衡嘅，甚至有些少盈利。咁但我哋咧就唔係以謀求即係利潤為主要嘅目的，我哋都係希望能夠有個社會使命嘅嚇，能夠幫到社會有啲嘅某啲人啊、某啲社群啊咁樣樣。咁呢個咧我哋就叫做社會企業啦，簡稱叫社企啦咁樣樣。咁我唔知仲有冇第四、第五種啦嚇，即係我暫時即係舉出呢三種。我想知道下，其實以你哋嚟講食得好，你哋搞咗咁多年啦，你哋心目中你哋嚇嗰個定位其實係即係所謂慈善 charity 啊，因為 NGO 啊，抑或係長遠嚟講會變成一個社企，一定點樣樣咧？ 係我哋開始嘅時候一定係一個即係 charity 啦， 啊、 就需要揾人哋去資助啦， 嚇。 咁去到今時今日嘅時候，我哋覺得如果純粹係靠人資助啦、都係唔係好行得通 的。嗯 因為始終咧，人哋個 funding 始終都係會有一日會用完 㗎嘛， 嚇。亦都你都冇辦法去即係所謂發大或者 scale up 嚟到去做嚇。咁、所以係一定係要用某啲嘅方式咧去揾一啲嘅收入。而呢啲收入呢當然亦都係資助返喺我哋個服務裏面。 當然啦。 咁其實呢另外有一個好處呢，就真係如果你嗰啲服務呢係受歡迎嘅話呢，即係證明你呢個 idea 係行得通 嘅， 喺市面上係行得通嘅。咁亦都係受歡迎嘅，亦都會更加令到你嗰個服務呢係推廣得更加深入，更加擴闊到你嗰個接觸面。咁所以呢我哋期望呢係會成為一個即係社企啦，係揾到自己個收入營運到嘅。咁當然我哋唔知道自己可唔可以好快脆地揾到。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呢都會有月捐啦，頭先我咁講係啦，我哋都需要有一啲人咧係定期捐錢俾我哋嚇、第二方面咧，其實我哋都想咧係透過一啲嘅教育活動嚇，咁呢啲教育活動咧，我哋係收錢嘅。 哦，係嚇，咁即係開一啲課程啦，所謂 係啦係啦。咁其實咧，其中一個非常之受歡迎嘅活動咧，就係落嚟去到我哋個街市導賞團啦。咁我哋咧就會帶啲朋友仔咧去到街市嗰度睇我哋收菜啦，咁亦都咧即係成個過程咧，佢真係你知啦，好多小朋友咧係真係冇落過街市㗎。 未見過，梗係啦。 係啊，唔知道粟米點樣。 我哋都話衣來張手，飯來張口㗎啫嘛。 係咪綁鞋帶都唔識綁啊，咁就死啦真係。 除此之外呢，其實佢哋真係落到去回收食物嘅時候呢、更加會體現到啦、真係食物係要珍惜 㗎。係係。 食物是要珍惜的。咁当然啦，返到嚟嘅时候我哋都会教佢即係煮返餐啊，係啦，咁同埋食返佢哋嘅煮嘅食物啦。所以成个过程呢，佢哋係同个食物呢係非常之有一个近距离接触啦。就唔好话淨係係啦， 即係 坐咗喺台嗰度。 食物教育。Food education 係啦係啦，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嘅環保嘅教育啦，咁我哋呢啲教育咧，亦都可以去到一啲公司度提供嘅。咁好似頭先我講啦，中原咁樣樣，我哋咧亦都會去到啲公司嗰度咧，提供一啲即係環保嘅項目嘅教育，食物啦可以係一個。咁因為咧，我哋頭先講我哋。第二個 L 就係 low carbon footprint 嘛，盡量唔好 用 咁多碳啦，係啦。咁所以咧，我哋其實而家咧都會有一啲叫做推動一啲叫生機飲食。咁我哋咧， 生機飲食 係啊，生機飲食係咩嚟嘅咧？咁其實咧就係、是、好好嘅呢個 idea。生機飲食咧，我哋盡量咧係用食物嗰個原狀，同埋咧係唔用火。唔用明火煮食， 唔用明火煮食， 系啦。咁点咧？其实好多系菜嚟嘅啫，素食得噶嘛。 个沙律咯，咪变咗。 系啦，沙律咯。咁但系我哋咧用譬如红菜头啦， 系。 咁我哋咧系可以用即系拨搅烂佢啦。 吓 整个汤。 哦。 咁又得噶喎。 吓 咁又有益啦。 嗯。 又即系环保啦。 嗯。 亦都即系。即係減低個碳排放，咁呢啲咧，我哋其實咧係 partner 咗有一啲嘅好出名嘅廚師，係啦，生機飲食嘅廚師，咁佢會介紹即係不同嘅餐單俾我哋，咁又有益，係啦，又即係減少碳排放，又慳到錢。真係非常之有用 哦，好好好， 係啦，咁所以咧，其實依啲咁嘅節目啊，咁都可以喺我哋嘅網頁度揾到噶。 咁即係話，但即係我咁諗一下，長遠嚟講，會唔會都真係諗開一個越嚟越多啊，甚至連鎖嘅素食嘅食肆啊咁樣樣咧？ 哇！這個我不知道啊。 不過可能當然你哋見到嗰、那個， 不過你可能你幫我哋諗下， 唔 係一個得唔得？ 唔係嗱，講起素食咧，我成日都咁同人講嚇，尤其同外國人都機會講，我覺得我哋素食嘅文化咧，中國咧真係認得第一咧，咁啊認得第二咧，即係世界上都冇乜人認第一嘅啦。我哋都去過第二啲國家啦嚇、啊，即係就算你喺西方嚟講嚇。啊就算你喺日本嚟講，印度咁啊，我哋最熟悉啦嚇，即係或者中東咁啊嚇，你諗下佢哋啲素食作為一個我哋叫 cuisine 一個菜系、一個烹飪嘅一個藝術嘅系統嚟講咧，哇，同我哋中國嗰個素食嗰種嘅即係多姿多彩啊，千變萬化，同埋仲要好美味咧，係嘛？即係我可能孤陋寡聞，你問我西方嘅素食咪沙律咯，係嘛？即係。基本上日本都係沙律咋嘛，係咪就係日本嘅沙律咁樣。咁但我哋啲素食唔係㗎嘛，係咪即係當然你可以生食好似頭先咁講啦，但有都係熟食，但熟食係個款式係多到不得了㗎嘛。 多到不得了㗎。 咁當然呢都咁講，即係香港嚟講素食館呢其實都唔缺嘅，都有嘅。咁但係其實個市場係咪飽和呢？嗱我有啲疑問嘅，其實即係我冇做過市場調查嚇，咁、我純粹即係有少少即係，譬如為你哋設想咁嘛嚇，譬如食得好，譬如你哋係回收好多啲咁嘅蔬果啊呢啲咁嘅嘢，咁就啲人都覺得係一種即係捐贈啊，覺得係有意思嘅嘢。咁當然有一部分你係捐咗俾啲有需要嘅人啦，但係你如果真係因為經費嘅問題，你係要擴充嘅問題，咁有一部分係。收費嘅，即係真係煮得。頭先你講過啊嘛，即係請咗啲有名嘅廚師嚟，咁可能佢設計啲新嘅菜式，係嘛？即係啲廚藝又好嘅，咁於是咧就會吸引到啲人，尤其是你哋個名啊，係嘛？哦，食得好啊嘅呢個素食館咁樣，咁原來開下一間，咁如果佢能夠賺到錢嘅，咁於是你哋嗰個咪就係我哋有個商業營運模式咯嚇。咁、當然呢個講就易啦，做起上嚟變咗你哋嗰個投入就好大啦，變咗。 可以大膽假設嘅。 係呢個大膽假設係嘛？我成日都有咁嘅諗法嘅，嗱，得呢個幾日其中嘅諗法就係話，其實香港最出名就係茶餐廳啊嘛，咁但係茶餐廳嚟講咧，好唔會唔會，雖然 會唔會有一間直情係標榜素食嘅茶餐廳，而係佢入面食嘅嘢咧，大部分同茶餐廳食嘅嘢咧，係都係接近嘅。即係當然我唔係講到啲好複雜嘅，而係最基本嘅嘢啦。咁你嗰啲火腿咪素火腿咯，香腸咪素香腸咯，係嘛？咁啊芝雙蛋我哋其實都可以係素嘅，但係呢個有得拗啦。即係你佢未受精嘅其實都係素啊，係嘛？咁你其他嗰啲咪通心粉嗰啲冇問題啊，係嘛？咁所以你話原大部分嘅佢做出嚟嘅係我哋平時茶餐廳食嘅嘢，但係原來佢入面係素嘅。咁佢當然就會係好低碳排放啊，嚇又健康啊咁樣樣啦。咁啊即係呢個其實係有得諗嘅。啊，當然你另外標榜話係有一啲素食嘅款式，即係係另外唔同嘅。咁當然有另一個做法啦，係嘛？咁我就話呢個會唔會長遠嚟講都係從呢個社企嗰個角度？咁你哋似乎都好似少少向緊個方向，係咪？ 少少向緊個方向。 係啦，係啦，係啦。我嗱，以我所知就係、是，我熟悉嘅香港嘅環保先鋒，大家都聽過啦，可能就係周兆祥先生啦。咁雖然佢而家退曬休啦，嚇，佢以前喺浸會大學啊。咁，但係其實佢都好似係慢慢搞咗好多呢啲咁樣㗎。 佢而家係 好似係啦，咁生意形式啊咁樣樣㗎，係嘛？咁當然又開課程啊，又乜咁樣樣。 係，佢嚟緊咧，8月16日都會幫我哋講一堂。 都會幫你講一堂嘅。 係啦。咁就喺 Good Lab。 哦，喺 Good Lab 即係喺長沙灣，長沙灣啊，我都去過幾次啦。